好，第三節翻嚟啦，好，繼續喺東歐嘅斯洛文尼亞。咁嗱，斯洛文尼亞咧就使翻歐羅啦。咁同埋咧，剛才嗰、那個波斯托納洞穴嗰度咧，咁其實都係一個旅遊區嚟嘅，即係有配套俾你嘅，有交通，有一啲食肆，咁有一啲紀念品賣嘅。咁但係咧，嗰、那個好似食肆咧，咁其實就係一啲快餐店咁嘅形式。 消費貴唔貴？ 這個斯洛文尼亞嘅消費咧，其實就唔係好貴。咁、但係咧，呢、這、一個旅遊區嗰間快餐店咧，原來個消費非常之貴，差唔多咧、你要$100咧，先買咗一塊炸魚。 哇！ 我冇睇價錢，我買咗兩塊。 你咪俾咗两嚿水， 嗰两块够唔够食咧？ 都够食嘅，再加一盘薯仔。咁、咁但系嗰讲翻上一次呢个景点，有啲乜嘢要买嘅先咧？咁其实我最推介咧就系、呢个南瓜籽油，佢、有一档嘢就卖南瓜籽油，咁有几个品牌嘅。咁而嗰其中一个品牌咧，已經係傳到第三代，咁係斯洛文尼亞獨有嘅產品之一。咁我哋點呢個牛扒啦，或者點搵呢那雪糕呢，非常之好。咁但係呢呢隻油呢，今日呢我就唔帶，我就唔帶嚟先，因為呢我哋之後呢仲會有一集呢係講呢個飲食文化嘅，咁到時呢先至show出嚟。好啦，咁而家呢南瓜籽油係啦，即係個你係即係又唔係油淋淋嘅，咁但你又啱啱食搵呢个雪糕嗰时，系啦，你又啱啱掂到，系啱啱掂到一种味咁咧， 就系嗰种配搭。 但系佢又唔会冚咗你食物原本嗰种味，咁呢啲先系酱料嘛。好啦，咁啊，嗰、那个波斯托纳洞穴咧，咁大概就系睇咁多嘢啦。咁啊，又翻嚟市区，咁啊，卢比安纳呢个市区啦，咁咧。最标志性的景点呢，当然就是这个卢比安纳城啦。咁我哋又去一去片啦，唔该。 系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咧就嚟到卢比安纳城。咁呢个咧就系以往哈布斯王朝嘅领主所拥有嘅，曾经咧亦都系抵抗过奥图曼帝国嘅入侵嘅。咁而呢个城堡咧，亦都系将军营、医院同埋监狱咧集于一身嘅设施嚟嘅。 好啦，咁啊，再补充少少卢比安纳城嘅嘢啦。咁其实呢个城堡咧， 在二戰前後咧都係經過幾次嘅改建嘅。咁而改建之後咧，裏邊咧有一間好靚嘅餐廳。咁、那個餐廳嗰個裝修咧，就好似裝修到咧，就喺一個山洞裏邊飲白酒食西餐咁樣嘅。咁呢個咧都係稍後嘅一個講飲講食嘅一集咧，會詳細介紹。今次咧就唔講住。咁啊，剛同埋咧，咁啊片裏邊咧就睇到嗰、那個盧比安納城咧，盧比安納市中心咧非常之有文化氣息。非常之寧靜嘅，咁因為咧，其實我去嗰時咧已經係夏天，應該係最旺嗰時啦。咁大家覺得咦，哇，最旺嗰時一定好嘈啦。咁其實唔係嘅，嗰、那個市區咧 係好少 嘅，係好靜嘅，係啊。你行出街咧係好舒服， 同埋啲景點北歐差唔多， 係啊，同埋啲景點 啲屋都係白色，係 啦，淺色紅啊，哇，好舒服嘅。咁同埋咧呢、這個地方咧，亦都係叫做咧火龍城市。咁咧又係追溯翻去一啲希臘神話度啦。咁希臘神話咧有一個人咧叫做 Jason 咁樣偷咗一個咧金羊毛，跟住咧就去到偷完之後咧就走到去呢個盧比安納城嗰度。咁而當時盧比安納城咧有一條火龍咧就守護住嘅。咁但係呢條火龍咧就俾阿 Jason 打敗咗。咁因此而火龙咧，因此而喺呢个市中呢、這个城镇咧，咁就闻名啦。咁当然啦，呢、這个系传说啦。咁但系咧就大Trigger 到咧就好多商品都系同呢个火龙有关嘅。咁我都想买翻件火龙嘅 T 恤咧。咁但系咧实在整得太过肉酸，咁啊就冇买到嘅。咁但系咧。另外咧，咁當地嘅一啲商品咧，主要有啲咩咧？一啲就係玻璃製品啦。咁玻璃製品我又買嘅，咁但係拍蛋啦，我就冇帶嚟。咁另外一樣咧，就係叫做一啲木製嘅版畫。咁啊，呢個細細地，咁帶俾大家睇下。咁呢個 OK。咁其實咧，以我所知咧，每一塊嗰啲木製版畫咧，都會有一個故事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就未揾到。咁啊，揾到之後咧，就再同大家去分享翻啦。咁另外 呢、這個版畫大概幾多錢？ 呢、這個咪幾六個歐羅呢、這個？ 六個歐羅即係哇，都 好大好大眾化嘅，唔係一啲乜嘢貴嘢嚟嘅。咁同埋大家見到咧，剛才嗰條片咧，咁其實拍到一個地方咧灑水嘅。咁喺嗰個聖方濟各教堂出面，咁其實嗰度咧係長期都會有個咁樣嘅系統咧，就灑水做一個叫做落雨區，佢哋叫落雨區，我唔知點解佢哋中意有個咁樣嘅區域，咁可能咧就係、是想俾啲人咧睇到陽光同埋落雨嘅景象咧，同時都可以一次過睇到啦。咁但係我去嗰時咧。就幸運啲，又睇到大雨，又睇到彩虹又勉強啲，因為咧要夜晚落雨。 哦，夜晚落雨。 夜晚落雨係啊，咁有一晚咧，我即係其實去完嗰、那個波斯塔納洞穴，翻到嚟就差唔多黃昏，跟住五點幾落大雨，落到咧就七點幾。咁本來我想去食嘢噶啦，咁但我又見佢停雨咧，我就諗住唔食嘢住。不如出去影咗夜景先，咁所以呢夜景呢就影咗以下呢啲相返嚟啦，虽然係几张嘅啫，咁啊唔其实影咗好多嘅，咁但我思选咗几张最靓嘅出嚟同大家分享。好，我哋可以去相啊，唔該。嗱呢个呢就啱啱落完大雨所影到嘅圣方济各教堂。咁呢度咧，咁其實就亦都係另外一個景點叫做三橋啊。咁呢條橋咧，本身以前咧就一條嘅啫。咁但係咧，就為咗咧疏導交通咧，咁最後咧一起咧就起變咗三條出嚟。好，這個、呢個咧就去翻日景啦。咁點解我影揀呢張相出嚟同大家分享咧？因為就係呢一個雕塑啊。咁咧其實咧下邊咧係象徵係盧比安納嘅三個河神嚟嘅，咁就代表咧盧比安納咧三條主要嘅運河，咁啊呢個咧就係我剛才所講盧比安納城裏邊嗰間餐廳啦，嗱有咧飲酒啦，咁同埋咧食咗一樣非常之特別嘅嘢，大家一定見過，但係見過嗰個材料，但嗰個組合咧，相信大家咧就之前未見過嘅，咁啊如果想知係咩咧，繼續。留意我哋嗰個節目講飲講食嗰集咧，一定會繼續講出嚟嘅，係啦，咁咧成個 洞穴咁样嘅呢间餐厅。咁当然呢、這个呢、這个记得咧就基本上咧就系、是、二战之后咧先改建出嚟嘅。咁当然啦，系啦，当刚刚提过一个呢个叫火龙之都啊，咁当然啦，有一个非常之象征性嘅雕塑都喺度啦，咁大家咧可以隔住条马路同佢影相嘅。我咧就系摆部相机喺对面马路，咁影翻过嚟试过，咁所以咧一个人去旅行咧有少少 唔方便， 唔方便啦，系啦。咁另外咧，咁背后咧就系、是、卢比安纳城啦，咁可以其实有好多 angle 咧系可以将同时影到条火龙同埋呢个卢比安纳城嘅。好，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一啲呢条系另外一条桥，叫做屠夫桥。咁啊，先讲身后嘅呢一啲先啦。咁就刚才所讲嘅一啲情侣啦，咁可能将自己个名咧就刻喺嗰度，跟住咧就挂喺呢一条 爱的见证。 系啦，咁挂喺呢条桥嗰度。咁除咗其实系咪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嘢玩？巴黎有啦，以前喺冲上云霄有啦，法兰克福又有啦，而家斯洛文尼亚都有嘅。 嗯哼， 咁而前面嗰个雕像系咩？又系希腊神话啦，希腊神话里面一个半人半兽嘅一个角色嚟嘅。咁但系咧呢一度咧，咁其实就冇加一啲咩说明落去嘅。咁所以咧就系系啦，俾一啲俾 雕塑 游客咧一啲想象咁样嘅。咁好，翻嚟啦，好翻嚟啦，唔该，系 operator， 唔该翻嚟啦。是翻啊，唔该。好啦，咁讲咗咁耐，点解好似我冇不讲食嘢嘅呢？因为呢，咁其实呢除咗卢比安纳城上面嗰间餐厅之外呢，咁其他嘅食物呢就真係相当之麻麻。 麻麻。 嗱，因为呢佢係种类极少。就 其实我哋香港人嘅口味，即系始终都系有 唔系都啱嘅，因为佢其实主要咧都系汉堡包同埋嗰个中东肉批 啊， 但九占咗七八成， 即系全部都系你去边个城市都差唔多食呢啲嘢噶啦。 唔系净系呢度咧，咁如果你唔中意食呢两样嘢嘅话咧，你就相当之辛苦啦。你喺呢个城市度，但系咧我第一晚咧都。好啊，好快咧就搜到一间北方嘅饺子店，咁讲系啦，哇！即刻扑入去食咗先，哇！但之后咧，之后你过咗呢、這个开饭时间咧，或者甚至乎你介乎开饭时间咧，基本上大部分都系呢啲。 嗯， 过咗你九点之后咧，好似成街都系卖汉堡包。 即系呢啲就有环境就冇食物啦。即系对我哋香港， 我睇下你中唔中意食啦。嗱，我自己咧都中意食西式嘢嘅，都中意食汉堡包啊，或者嗰个中东肉批嘅。 嗯， 咁但系你餐餐系咁食喎， 啊，好难定。 可能佢哋当地人， 你唔好餐餐食就批啦。 你连续两餐食都， 你日日食牛扒，食安格斯，食乜嘢都， 嗰啲都 顶唔顺。 系啦，嗰啲都勉强得。 你餐餐食嘅你都顶唔顺。 餐餐系啊，咁所以咧，即系唯一，我觉得呢。一个卢比安纳市喺我印象中咧扣咗少少分，就系 饮食文化。 饮食呢样嘢咧，你好难咁。 佢可能即系， 但系你嘅目的就唔系你介绍啲文化，你系啊，都唔系食嗰个方面咧，次要噶啦。 次要啦，主要系感受佢嗰个城市， 嗰个系文化气息。 系啊，文化气息、 特色啊，各方面嘢。 咁同埋咧，嗰个卢比安纳市咧，咁其实有好多茶座嘅。咁冬天咧，你可冬天或者秋天咧，你可以喺条河隔篱咧饮咖啡。咁夏天点算咧？夏天咧，啲人咧就。饮咖啡嘅人数咧，咁当然少咗好多咧，因为太热。咁但系咧，啲人咧就改为咧，咁喺啲露天茶座咧就食雪糕。咁都有几多雪糕嘅种类去俾大家拣嘅，或者有啲地方就食朱古力，咁咧都唔错嘅。咁又唔使咁热啦。咁另外呢一度咧，咁就冬天其实去咧都有人推介，咁但系咧就主要咧 好冷清啲， 冷清啲。咁但系冬天嗰、那个夕阳咧，黄昏咧就特别有气息嘅，嗰度都系 咁所以咧就冬天同夏天两个时段咧都非常之配合佢背后嗰、那个文化，即系你行落嗰个城市嗰度咧，系觉得哇，我自己都可以零舍有书卷味咁样嘅， 即系提升自己个品味啦吓。 系、提升自己个品味，同埋咧就嗰、那个城市就唔会话令到你好赶嘅，系啦，即系 悠闲城市， 悠闲啲嘅，因为咧其实。点解呢？因为其实主要嘅景点咧都集中喺嗰个 area，你唔使由呢度赶去嗰度，咁你可以一日喺嗰度慢慢行，咁啊睇得晒嘅。 中心点 系啦，系由卢比一早去卢比安纳城，跟住再落嚟探个 lunch， 再行下街 shop 下平，行下嗰条屠夫桥啊、三桥啊，咁其实咧都系够玩一日嘅。如果再唔系咧，你可以拣阿嘥，譬如一两个钟咧喺度写生都得。 嗯， 咁但系啲。唔系有人喺度写生噶， 有嗰啲艺术细胞先得噶，写生就 你要识画画咯。 嗯， 好啦，好啦，咁啊，今次咧就讲到呢度啦，咁下次再带大家去食嘢啦，或者去介绍其他我哋几位中坑嘅游历啦。 好啊， 好，多谢各位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